今日年初七咧，就系都系个喜庆嘅日子嘅，生日啦，大家都有份啦，因为人日啊，人人都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开心，生日健康。而家气温16度，今日最高18度啊。年初七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是要可以听一下新年的歌曲的。新年的歌曲呢，有一种很欢乐的气氛，也有一种积极的一个感觉在这里。因为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很正面，很开心。希望大家有这个正面的想法，正面的思想的时候，你行的就自然向正的方面。一些负能量的东西，或者是这个新镜头 见到了、啊、真好像越来越多人感染啊，又爆发啊，就到到都好像很多人啊，那很多人的意思都是爆发咗啦，亦都事实上喺街都好多人。你话新年期间放假唔去街又唔会嘅，亦都有啲嘢要翻工噶嘛，有啲你都要出去买嘢去买呢个粮食俾自己，都系要出街呢、這个有时都避不了。只不过咧，真系喺出街嘅时候咧，大家都系更加要小心去做好呢一个嘅卫生嘅一个措施啦。其实经过呢两年嘅一个训练咧，大家应该系好好做好。不过我哋仍然有时喺街度见到有啲人咧系真系唔系好合规格，戴口罩又唔合规格啊。又或者是可能都见到他周围摸过的时候，然后又去掂自己眼耳口鼻，这个呢都是不是很安全的做法。所以呢就除了是很多东西是打针又要去即是预防的做法之外呢，自己都要好好做好自己的部分先。好啦，咁开始我哋嘅年初七嘅呢一日嘅清晨赏礼咧，刚刚嘅就系张璐嘅《迎春花》。喺呢个春天嚟讲，嗰个花咧就盛放得好靓，咁啊见到好多年花啦。我谂如果你喺屋企都有摆好多花咧，都盛放得好灿烂啊！ 今朝早仍然都是冻的，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。今日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雨同埋薄雾，日间最高温度18度。再嚟一首广东话嘅。 好一朵迎春花，人人都爱它。 好一朵迎春花，迎来大地放光华。 好一朵迎春花，花开满一家。 好一朵迎春花，茂盛艳丽春色雅。 迎春花开，带来了好年华。 迎春花艳，每个景致如画。 花开富贵，人尽畅。 郑少秋、汪明荃的当年合作都很多歌曲，而有这两首呢就是我所指的是微博那个，就是最熟悉，就直情等于过年一定要听过才得的，就是欢乐年年，都是他两位合作的。另外就头先那首迎春花，就配合先先听了张璐的国语版本的迎春花，跟住听呢个广东话版本，调子完全唔相同，不过个名字相同嘅《迎春花》。欢乐年年嘅首本咧就系郑少秋、汪明荃，不过都有好多人嘅配搭唱过嘅。 你听锣鼓响一片，声声送旧年。 你看大家多欢畅，个个乐年年， 欢呼声、歌乐声响彻凌霄殿，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， 个个舞舞共欢庆， 杯杯要声共欢宴， 年年欢。 迎春花开。 老两手边，一曲新春颂献，个个某某共欢庆， 杯杯要声共欢宴，年年欢乐欢乐年年，年年欢乐欢乐年年。 我哋啱啱听呢个版本咧，就黎耀祥同埋邝明辉啊。平时邝明辉咧做大戏厅，佢用男声嘅唱法嚟听得多啦。刚刚嘅咧，佢就用翻佢女声去唱，同黎耀祥合作嘅《欢乐年年》啦。早晨啦，时间系5:21。 清神爽利。虎虎生威，何新春？ 恭喜恭喜！我钟志光咧，祝大家喺虎年咧系事事顺心，天天开怀，最紧要系身体健康。 是啊，最紧要咧身体健康吓。咁啊，今日咧就系大年初七，天气方面咧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，正系影响广东沿岸，同时雨带正系影响广东。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雨同埋有薄雾，日间最高气温大概18度，吹清劲东风，离岸及高地吹强风，晚上会转吹和缓东北风。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5度，展望未来几日咧，大致多云，明早相当清凉。咁啊，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生效啦，而室外气温咧比起头先咧就低咗1度啊。头先一路同你讲啊16度，而家就15度啦，相对湿度81%。 齐齐共拜年，笑声起。年到春天，正言今春胜旧年， 人人共庆华年，炮竹声声响遍，高高兴兴家家贺年， 良辰美景乐无边，春风暖， 财神在眼前，贵公不浅， 新春最有。 Bye. 新春最有利，运程必好转，听的全部都是令到自己很心甜，很有希望的一些新年歌。刚刚的文千岁、梁少森合唱的这首叫做是我睇翻先吓，系啦，呢个拜年嘅歌曲啊，就系呢个齐齐共拜年，因为好多啲歌咧，歌名咧，都好好意头嘅，同埋只只好似差唔多咁，要再睇翻，费事读错咗歌名啊。再嚟一首咧，都系合唱嘅贺年歌啊。胡美仪同埋金国伟，迎春接福， 高高呼高声，喜气迎面，从心所愿，定必好过旧年，发达更添福，福星永在你身边，明儿相亲，成功一定见， 春花海边桃令有景。快像蜜甜，日日两夫妻相依眷恋，盈盈一样，大家相爱互念，美梦最温馨，双双快乐似天仙，无限欢欣，情比春日暖， 更愿歌。 虎年啊！我叶君尧咧，恭祝大家咧，好似老虎咁醒目、咁勇敢，迎接每日嘅挑战，活出精彩人生啊！恭喜恭喜！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。联合国一份调查报告的传媒撮要指出，北韩借网络攻击窃取巨额加密货币资助导弹计划。

忽然间尖寒尖冻，个头又有啲晕，个肚又好似有啲痛，我究竟有咩病啊？ 唔使咁惊住，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。电视节目《医生与你》有我郑瑞文， 仲有我梁海宁， 同埋我黄婉曼，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，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，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。 医生与你， 逢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， 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。 神爽利，虎虎生威，何新春？主持钱佩卿。 早晨，早晨，恭喜恭喜！今日是大年初七啦，咁啊见到人咧都系会讲声恭喜噶吓，都系新蒸头啊！恭喜恭喜，身体健康，祝大家大吉大利，事事如意，合家平安，四季进财。今日年初七咧，咁啊大部分啲朋友咧都应该系要翻工啦，但系都因为疫情咁紧要啦，咁啊政府都带头啦，好多公务员咧都在家工作。咁而一啲嘅公司咧，亦都响应啦，都尽量安排吓。咁啊，有啲如果系在家工作到就梗系在家啦，但系有部分嘅都仍然系要喺公司度咧先至可以运作噶。无论点都好啦，咁啊，总之大家喺你每日喺生活嘅当中，工作时工作吓，你自己私下嘅时候咧，就系尽量咧，就系要小心，唔好就令到自己有任何一个感染嘅机会。当然有啲时候就好难讲，我都唔知点样样感染到翻嚟，就可以。避到嘅就话少出街啦，多啲做一啲嘅自己嘅安全嘅措施啦。生活咧都系应该系要继续系嘅，咁如果你系好紧张地去过每一天，惊呢样惊嗰样嘅时候又唔好，一样要放松嘅心情，好似以往咁生活吓。年初七嘅呢一日咧，天气都仍然系清凉啊！咁啊，今日咧大致系多云，有几阵雨同埋薄雾，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8度啊！ 我操纵富贵星闪动，九马浩浩中， 春天花开，愿灿烂色彩永在， 愿每日福星照你地， 愿每日身心也快乐， 期望春到运来加油。 大四兄，天虎啊被我操纵，富贵星闪动，九马抱抱中。 春天花开，愿灿烂色彩永在。 愿每日福星照你哋， 愿每日身心也快乐。 期望春。 一共有六位大家熟悉的，有谭炳文、李香琴、陈浩德、方依琪、叶振棠和黎爱莲合作的这首《新春道》。新春道就是喜洋洋，方依琪的《新春喜洋洋》。 仲有一位叫李镜华合作的《新春喜洋洋》。早晨，年初七的清晨，现时时间5:45。今天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，同时雨带正影响广东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雨和薄雾，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8度。吹清劲东风，离岸及高地吹强风，晚上会转吹和缓东北风，气温下降到最低大概15度，其实现在都15度了。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多云，明早相当清凉。现时温度15度，相对湿度82%，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。 爽利， 虎虎生威，何新春。 恭喜恭喜，我林思维在新的一年恭祝大家如虎添翼，龙精虎猛，好似隻老虎仔咁大胆，咁有冒险精神，在新的一年迎接不同的挑战。 刚刚我哋听到嘅咧就系恭喜发财啦，咁啊就个版本咧就系谭咏麟啊，谭校长有亦都有一首新年歌曲。其实如果个个歌手都唱一啲嘅新年歌嘅时候咧，过年嘅时候一定咧会听得到呢啲，亦都等于佢哋向大家拜年啊！一样叫做恭喜发财嘅就有刘德华呢一首，都好有气氛啊！ 嫁一个好男孩，两小口永远在一块。我祝满。 聪明，胜过秀才，智商充满你脑袋。祖传金的姑奶奶，三十六传的一赛气不喘，面容不改。祖山叔公的买卖生意，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，祝好在。 急见美，人人冇乜禁忌，精神系急见美。 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 同你恭喜嘅啦，有头先啊刘德华嘅恭喜发财，跟住啊许冠杰嘅恭喜恭喜啦，咁啊仲有今日都恭喜各位啦，生日快乐啊！今日咧就年初七啦，人日生日啊，喺正月初一咧就系鸡嘅生日，初二就系狗，初三就系猪，初四就系羊，初五就系牛，初六咧就系马，初七就系人啦，今日就系人人生日嘅人日啦。好似有少少中西合璧咁吓，丽莎嘅呢首叫做《人人生日》啊。 新的一年，我雷洪德恭祝大家龙精虎猛，虎气冲天，身体强壮过老虎啊！恭喜恭喜！ 总理奥云额尔登会面。习近平话，中方愿意同阿根廷加强高层交往及治国理政经验交流，互相支持对方在维护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上的正当主张。习近平亦强调，中方愿意同吉尔吉斯提升安全合作水平，共同维护好两国及地区安全稳定，并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。他又说，中方愿意同蒙古继续开展抗疫合作，为蒙古抗疫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提供支持和帮助。天气方面，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，同时雨带正影响广东。

截止日期2月13日，香港金曲颁奖典礼。 清晨爽利，虎虎生威，何新春。主持钱佩卿。 早晨早晨，恭喜恭喜啊，大家一觉醒来由新的一日开始，这一日呢起身都是一个喜庆的。恭祝你生日快乐，是啦，今日呢就大年初七人日啦。新历的日子呢就是2月7日。恭喜之声咧不绝咁啊，礼多人不怪，点都要多啲恭喜嘅说话好啲噶吓。恭喜各位朋友啊，大家大吉大利，身体健康，年年有余，步步高升，财源广进，事事如意，心想事成啊！今日嘅天气方面咧，大致系多云，有几阵雨同埋薄雾。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8度，吹清劲东风，离岸及高地吹强风。晚上会转吹和缓的东北风，气温下降到最低大概15度。展望在未来几日呢，都是大致多云，听朝早都相当清凉。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，现时室外气温是15度，相对湿度呢就是 81%。望望大中时间呢 ,6 点11分半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大年初七的呢个朝头早喺新蒸头咧，见到佢好开心啊，因为好耐冇见佢啦，就系钟志光啊！早晨啊，钟志光！ 早晨啊，钱！早晨各位听众！ 恭喜恭喜！好耐冇见你啊！ 踏入虎年咧，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， 拜个年先啦！ 咁其实咧，我计一计咧，都唔单止系虎年，系2022年咧。都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。 是啊，在这个节目那里。 是啊。 但是其实呢就在我们其他节目呢还有港台电视31呢都见到钟志光呢就做一些体坛的节目。 是不同类型啦。 是啊。 不过你说得啱啊，这个时候呢要先跟各位听众拜个年先啦。祝大家呢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啊。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。 没错，这个年头啊。那我也都祝钟志光你啦。这句你成日都用的。天天开怀。 是。没错没错，最紧要开心啊嘛，做人系咁啊，大家都知啦，即系喺疫情嘅影响之下咧，对我哋嘅日常生活咧都有好大程度嘅影响啦。咁但系希望随住希望喺疫情嘅减退之下咧，大家好快系回复到我哋嘅生活秩序啦。呢个大家都好想，亦都想咗好耐啦 吓。系啊，咁喺想嘅当中咧，就当你暂时改变唔到嘅时候咧，就系。改变自己的心情，或者做好一切的准备先咁样啦， 是无奈的啦，即系经历是很长啦，咁同埋我想最初有疫情大家都不相信会维持咁耐，因为照我哋嘅经验咧，虽然不多啦，讲沙士当年的经验咧。都是幾個月咧就可以回復正常啊！咁但係而家等下又等，等下又等，大家都冇辦法啊！即係講到一個日期咁，但係而家只係唯有咧，我哋如果講俗啲叫硬食啦。咁但係如果講正面啲就，喂，我頂得住，希望咁樣嘅啫。 呢一次咧就全世界都係， 係啊係啊， 全球啊嘛。 係啊， 咁啊大家同樣咧都係遭遇到咁樣嘅情況咧、 嗯， 就以後都有啲集體嘅回憶。有共鳴之感啦好，咁我哋去翻啦，嗱喺新蒸頭啦，都係喜氣洋洋氣氛啦、嗯，希望即係自己心裏面要開心先。 係， 咁今日你同我哋分享啲咩咧？ 嗱，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故事啦，好耐冇同大家講故事啊，咁我就想講喺清朝咧有個文人考試就高中啦，有機會接近到皇帝啦，咁但係咧皇帝就突然間考佢喎、 嗯， 突然間考佢問一條問題咧。其实都几难嘅，咁咩问题咧？咩背景咧？咁啊，先讲讲啦吓。咁啊，呢个年轻人咧就系姓秦嘅，咁啊秦大士。咁佢咧23岁咧就系中咗举人噶啦。咁到38岁咧进京咧 就話考狀元，哎，又俾佢考到喎， 好叻啊！ 去到京師考狀元都考到啦。 嗯， 據呢個清朝嘅記錄咧，咁佢應該係清朝開國以嚟咧第43位狀元啊。43位狀元咧，梗係高官呢個口錄啊，咁又係要職啦，新官呢個要職。咁但係咧，我咪講到咧，佢會有機會見到皇上嘅。 嗯嗯。 咁有日咧，見到乾隆啦，咁啊乾隆問佢一個都幾難答嘅問題，係咩問題咧？就話喂，你姓秦啦，咁你係咪？秦桧的后人啊，嗱呢度咧就一个关键位咧，大家我哋即系细路仔咧听历史故事咧，就秦桧咧喺历史故事啊，嗱记住历史故事啊，系咪事实咧？ 嗯， 我哋都求证唔到嘅，因为咧就系话当时咧秦桧咧就要力主咧就系陷害呢个岳飞， 十二金牌 召佢翻嚟 啊嘛， 嗱呢、這个咧就系相传啦，民间故事啦吓，咁但系嗱历史嘅嘢咧就几奇怪嘅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咧聽嘅咧，大家都知叫做野史啦，就未必喺正史度有記載。咁、 嗯、 所以其後咧，有人亦都係研究話，誒、欸、其實咧，可能我哋係屈咗秦桧、哦 嗯， 因為可能當時更加唔想岳飛咧係成功嘅咧，就應該係宋高宗，因為如果佢成功咗嘅話咧，呢、這個徽钦二宗咧回朝咧，咁佢又冇皇帝做啦。咁嗱呢個都係一個有啲歷史學者研究出嚟啦。咁係唔係咧？喺我嘅層次咧，我都分辨唔到，即係冇咁嘅知識啊。咁但係咧，歷史就係咁有趣噶啦、 嗯 啊。即係我哋讀嘅時候，嗱，譬如有一個例子講慈禧太后。咁好多人就話慈禧太后咧，當年咧就係攞咗啲造船隊嘅軍費咧，就係、是、起呢個頤和園。咁、 嗯、 但係後期又有啲研究就話唔係，佢當時即係話唔係用咗嗰筆錢，即係咧係用嗰筆錢咧就係、是、唔知點樣去投資或者係擺喺度就係、是、生利息， 嗯、 將嗰啲利息咧係建頤和園啫，其實就冇影響軍費嘅。嗱，歷史就係歷史啦。咁好多唔同嘅記載同後期再發現好多嘅唔同材料咧，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嘅。我哋只係聽嘅啫。 係啦，咁啊當古仔咁聽。 我哋只系听嘅啫。 不过就话秦桧咧，我哋都话，诶、哎，衰人嚟嘅油炸鬼咁样啊嘛，佢吓。 咁啊，亦都有个好处嘅，咩好处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好多呢啲民间故事咧，系、 嗯、 善恶分明啊。咁而当我哋细路仔咧去接触好多呢啲嘅故事咧，就会有好深刻嘅形象咧， 系 知道乜嘢系啱，乜嘢系唔啱，边、 嗯、 个系忠嘅。邊個奸？有啲乜嘢我哋唔應該做？嗱，呢個就好清楚咧。特別我哋細個咧睇好多粵語長片啊，嗰啲粵劇咧、戲曲片咧，係好清楚將個中間係分明嘅。扮相都係啦，佢畫曬花面，黑黑白白嗰啲，啊，嗰、那個一定係奸嘅。 啊，即係總之惡史能登嗰啲樣咧嚇，即係憎眉突眼嗰啲咁樣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咁但係呢個咧對即係人嘅成長喺個是非嘅判別咧，其實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嘅。 嗯。 啊，不過好可惜咧，即係講緊粵劇、戲曲或者呢啲民間故事咧，而家啲小朋友就比較少接觸啦。 係 啊，呢、這個個時代唔同嘅，當然嚇。 咁所以嗱。亦都頭先你提起咗啦，以前我哋見到係愛恨分明 嚇， 係忠就忠，係奸就奸，我哋一睇就知道啦。咁、所以喺我哋嘅腦海裏邊咧，知道呢個世界有壞人嘅，但係而家嗰啲咧就要醒目啲啦，因為而家咧可能你表面睇嗰人咧好似好忠實嚇、 嗯， 但係原來佢。少女藏刀噶嘛，咁係比較更加複雜添。 係啊， 咁啊要其實教佢哋睇多啲唔同嘅角度咁樣。 係啊，嗱咁啊講翻呢個故事咧，咁一問到啊，咁啊乾隆咧就諗起啦，誒、欸、你咪秦桧嘅後人啊，因為當時咧都幾罩忌嘅喎。 係啦，點答咧？嗬、 啊？我姓秦嘅咧，嗱你話係，咁你可能驚呢個皇上咧係覺得，咦你真係秦桧嘅後人，誒、 嗯、 咁我用唔用你啊？ 好影響仕途噶嘛？ 係啊，真係影響仕途嘅喎。咁啊，兼且你諗下，即係寒窗苦讀能夠中到狀元，咁呢個係已經好了不起㗎啦。但 係 因為一句説話答錯咗。而毀咗你個仕途，哇幾大件事啊！ 咁嗰一刻其實冇乜時間俾你諗嘢噶喎，咁點咧？ 又講啊，喂，咁我答唔係啦嚇，呃住佢先啦，咁啊仲弊，因為你同皇上講大話咧，殺頭都有份， 係啊，係 嘛？同埋呢個係好容易查證嘅啫嘛， 嗯 啊，咁啊佢真係妙啦，咁佢咧妙在咧，佢係唔係用一個字或者兩個字答，即係唔係答係定唔係？佢用咗七個字答， 係 佢七個字咧就好簡單啫，就係、是、一朝天子。一朝臣啊，呢、這個可圈可點啦嚇。 係啊，咁、啊、起碼咧你要去思考啊。 係啊，係啊，嗱，同埋咧，佢一朝天子一朝臣咧，呢七個字咧就唔係佢原創嘅，喺中國好多古籍入邊咧都出現過嘅。咁啊，譬如咧喺呢個湯顯祖啦，即係明朝一個文學家啦，佢咪寫《牡丹亭》嘅咧，咁佢都當中咧係有一句對句咧就寫咗出嚟嘅。咁佢話咧就係、是、萬里江山萬里塵啊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咁、其實即係好簡單講咧，就係、是、每個朝代都有每個朝代嘅領導者。 咁所以咧喺領導者之下咧，亦都有唔同嘅服侍呢領導者，或者咧係唔同嘅人去做嘢嘅。咁而最終嘅重點就講出咧，如果呢個天子係英明嘅天子，咁佢咪有一啲好幫得手嘅臣子啦。啊，但係如果呢個係昏庸糊塗嘅，咁啊難免咧係會有啲做得唔係咁好嘅臣子啊。 哇！咁乾隆聽到即係覺得呢個人聰明絕頂，佢好快將個焦點轉移翻去嗰個領導者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嗱、啊，所以你講得好啱啊！嗱，呢度咧就喺我哋日常生活嚟講咧，好多時候咧老細啦、啊、在上位者咧，突然間有啲嘢問起你，啊，你個反應要好快喎。 係 啊，同埋咧。以呢個例子為例咧，你答錯咗咧，可大可小嘅喎，唔係話嘻嘻哈哈，唉和稀泥就算數嘅咯喎， 係啊，你一定要面對啊嘛。 係啊，所以你睇到呢個陳大使咧，佢係一個點樣嘅人？從佢回答呢個問題咧，已經睇到嘅啦。嗱咁啊，再有一個故事關於陳大使咧，都係同佢個反應咧係一個關係，因為當時咧喺民間咧，姓秦啦，即係秦桧之後咧，就真係。都幾罩忌嘅，好多時候咧都覺得係一啲唔光彩嘅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喺岳王廟咧就喺呢個杭州啊。咁我都曾經去過嘅。咁入邊咧係有啲銅像啊，其中咧特別係有個銅像咧就係阿秦桧兩夫婦嘅， 就跪咗喺度啊嘛。 係啊係啊，咁佢仲配咗個對聯嘅，咁就以佢兩夫婦嘅角色咧，説出唔同嘅説話嘅。係以阿秦桧嚟講咧，就話我本喪心，有賢妻何至若是咧？即係我。是不好的啦，是不啱的啦。但如果我老婆是好啲啊，有个贤妻呢，我点会咁样啊？咁但是呢，佢老婆都答得妙啊。佢老婆就话呢，父虽长舌啊，非老贼不到今朝啊。唉，如果我呢就是一个长舌妇啫，但是如果唔系你呢个老贼啊，我点会有今日啊？ 即是大家都互相是推卸责任咁 啊。是啊，嗱咁咧，去到呢個岳王廟咧，咁當然佢身份係顯赫啦，咁啊好多隨從啊，好多人跟住去啦，咁大家咧就慫恿佢，哎呀，秦大使啊，你嚟到呢度咧，不如你即興啦，幫我哋提句隊啦咁樣，佢點提好咧？因為嗱，普通人就冇問題啦，因為普通人唔係姓秦啊嘛，咁啊嚟到呢度咧可以置身事外，但佢又唔同喎，佢有身份介入喎， 係啊， 佢姓秦喎。秦桧又係姓秦喎， 係啊， 雖然過咗咧係好長嘅時間，但係流傳喺民間咧，秦桧咧就係壞人嚟嘅。啊，咁點提好咧？嗱，個難處就係你讚秦桧咧，就好似咦，哇，咁你好似企埋佢一黨咁啊， 唔得喎，係咯， 唔得喎。啊，咁你寫嘢詆毀佢咧，喂，老實講呢個都係自己嘅祖宗啊、宗族嘅人士啊，咁樣去用文字去鬧或者係將我哋嘅祖宗有個唔好嘅形象擺喺度。又好難搞喎、 啊。於是乎佢點呢？ 哈，佢真係好嘢啊！佢係寫咗兩句對句，呢、這個對句咧，其後咧好多人都拎出嚟講嘅，因為咧佢係秦桧啊嘛。咁佢第一句咧就咧，人從宋後修明桧。嗱、這個修字咧就是、羞恥嘅羞。咁亦都有個版本咧，我睇過咧就叫人從宋後無明桧，即係話咧好多人咧去改名嘅時候咧，改名啊先講個名啫，叫做桧嘅咧喺宋之後咧真係冇嘅，或者咧係因為。覺得好羞恥啊！呢個桧字係好羞恥，所以咧都唔用呢個字嘅。咁嚟講咗個名先啦，到個姓啦，佢自己啊嘛，佢姓秦啊嘛。佢話我到墳前愧姓秦，即係我嚟到呢度咧，唉，我都有啲慚愧，因為我姓秦，而我嘅祖先咧曾經喺歷史上咧做過一啲不為人哋接受嘅東西，不為人哋咧係欣賞嘅事，唔光彩嘅事，我姓秦。其實我都有啲慚愧㗎，哇！咁就解決咗啦。 嗱，即係你起碼都自己話咗自己先，我唔使你嚟話我。 係啊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以當時宋朝嚟講咧，岳飛係民族英雄啦。咁你同個英雄對著幹，兼且咧就係有害或者陷害呢個英雄，以莫須有罪名置佢於死地。咁後人咧好多都不服噶嘛。 係喂，咁到底佢係咪真係秦桧嘅後人呢？ 佢應該係嘅，因為咧後屘研究咧，不過佢就唔係直接嘅後代，佢係可能同族啊，即係啲叔伯兄弟嘅後代嚟嘅。咁、但係你可以睇到咧，佢嗰個反應係好快啦，佢個應對咧係相當好嘅。咁佢其實咧再追翻佢個族譜咧，佢應該就係秦桧嘅兄長啊，即係佢阿哥嗰族咧，就唔係正接係秦桧嗰族嘅。咁但係你睇到佢個為人咧，即係後期啲史書都記載咧，佢係為官。清廉嘅，咁佢嘅祖先即系秦桧，佢阿哥咧秦子啊，咁啊秦子咧当时亦都系一个清廉嘅官嚟嘅，虽然秦桧。 權傾天下啦，但係佢唔肯同佢一齊。佢情願咧係去第二個地方咧係隱居，即係唔會話依附住當時秦桧。 非常好，咦咁啊，即係乾隆最後都應該知道㗎啦嚇。 知道啊，咁所以佢一路做官咧都做得好好嘅。 嗯， 但係睇翻歷史嘅發展咧，佢後期都冇做官啊，因為佢做咗十幾年咧就提前咧回鄉。 係費事喺官場度係咪多是非啦嚇？ 我諗即係每個人嘅選擇唔同啦。咁既然佢有自己嘅唔同嘅抱負，回鄉可能過翻啲平淡嘅生活也好啦。不過你從呢件事對住乾隆王啦，或者係對住民間，佢都能夠咧係應付自如。你可以睇到咧，而家我哋現代講咧就係個 EQ 係相當高。係 啊，哇！就係呢個咧，你反應快 ，EQ 高咧，都要靠你平時嗰個學識啊。我覺得你要識好多嘢，你先至好快轉出一啲句子出嚟啊嘛。 嗯，同意呢樣同意㗎嚇。咁啊，我諗其中一個可以幫到大家就睇多啲書啦。呢個係好事嚟嘅。 係咁，或者我哋講翻嗰句咧，好熟嘅嚇。人哋話叫佢係寫翻啲對聯啦，即係對住個墳前嘅時候，佢話人从宋后无名桧，或者修名桧吓， 系冇错。 我到坟前愧姓秦，呢、这个大家都听过噶啦，好熟噶啦吓。 系啊，好妙啊！呢一句对句真系好妙吓。 同埋最主要嘅一句，你今日带出咗个七个字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吓。 我谂喺职场上，大家都好感受得到噶啦呢句说话。 我谂每一个人嗰个一路嘅成长嘅过程，系做人啦，你见朋友或者系喺职场上应该多见啲添啦。真系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嘛。 系啊， 咁啊，无论边个天子，你都要系咁努力去做好你嘅工作吓。 啱啱。 好，咁唔该晒喺年初七嘅时候，钟志光同我哋讲咗呢个古仔，其实都系叫我哋咧要多啲读书，多啲学识，始终都系好事嚟嘅。 系啦。 好啦，下个星期咧都仲系正月头喎，系正月十四嘅时候，适逢系西方情人节。 咁又睇下啲咩同情人节啱嘅诗词，同大家介绍下。 好啊，咁下星期一见啦，钟志光， 拜拜。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坎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充满欢喜，好开心，共你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。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，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，让夏夜灿烂，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已。祝福你，随你冲天子，百尺竿头高。 恭喜恭喜！我崔兆汉祝大家老虎年虎虎生威，健康威过老虎，日日龙精虎猛，恭喜恭喜！

各位早晨，欢迎收听2月7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。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任顺希和潘洁平。早晨任顺希。 早晨潘洁平，早晨各位听众。今早的节目会继续关注疫情的发展。本港昨日新增342宗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，全部都是属于本地的感染。新增个案是连续第二日超过340宗。当局就形容第五波的疫情危急，疫情仍然是未到高峰。有专家就分析，本地个案几何级上升。